好，我们今天看的是第十章，应该看前半部。你们手中都有拿到教材，上面有一些我归纳出来我认为的重点和课文中比较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什么是人所犯下的第一个罪？你先不用看教材，你会怎么回答？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第一个罪，其实神学家他们分析会说，其实亚当夏娃所犯的第一个罪，整个十诫每一个罪都犯了。但是如果你要说他们犯的特别是哪一个罪，你会怎么说？特别是如果要你选，他们是骄傲吗？还是他们是不信？骄傲，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分辨善恶，自己做上帝，还是他们不信？上帝真的这么说吗？你们觉得呢？这很有趣。如果你要当一个神学正确的改革中信徒，你的正确答案是不信。神学家其实有诸多讨论，你可以去参考 Torrentin 这个他在例如他在这里的讨论是亚当和夏娃犯罪，当然有骄傲，自己想要做上帝，但这骄傲是来自于不信，不信上帝的吩咐，不信上帝的恩典，不信上帝的慷慨，不信上帝为上帝。 OK， 而在不信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很比较容易的明白人为什么会骄傲。 OK， 但马克琼斯也会说，在不信之后，骄傲可以说是最严重的罪，因为我们所犯的任何的罪都有骄傲的成分在里面。他在这边也提到骄傲不是单单个人的罪，这个是我想华人会特别比较难明白的。因为我们说一个人骄傲，通常是那个人的个性或生命特性。Move it, no。但他这边讲说，骄傲其实就像许多其他的罪，是有集体性，是有传染性的。OK， 好，信上帝的人不一定会摆脱骄傲。因为人可以同时信有上帝，也在上帝面前尊自己为大，而把上帝摆在次位。这边还有一句话，他说：“对于属血气的人来说，当马克琼斯或者这一类的神学家用属血气的人，他指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属血气的人来说，自我和罪同样。”实际上是同义字，同义词，自我和罪实际上是同义词。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思想。你先放在你的心里，什么是属血气的人？就是当马克琼斯这一类的神学家用这样的用词。OK， 因为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基督徒，时常在高举自我之后，然后补上感谢神，一切荣耀都归于神。英文有一个用词，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翻译成中文，叫做 humble brag。humble brag 就是其实你在夸自己，可是你好像贬低自己，可是贬低自己的过程之中是要夸自己。也许你们可以想到有一些很实际的例子，等一下我们可以分享。骄傲始于天堂，这是特别指魔鬼，来堕落，从天堂堕落的魔鬼。骄傲在地上延续伸延，骄傲的尽头则是地狱。OK，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其实基督徒生命吊诡的一个地方就是，只要一个基督徒开口夸自己的美德，那美德就不是。 你试试看嘛，你夸口任何一个，我很谦卑，我很聪明，我很有智慧。哦，你一旦说出来，你啊，那通常就不是。我很有爱心，我很宽容。OK， 对基督徒来说，夸口自己好，骄傲呈现的主要的一种方式就是说自己好。最大的危险，其实你做这个做习惯，其实你在不断的教导自己一种 habit， 一种模式，就是教导你自己无法认错，因为认错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好。如果你不断的重复这个模式，不断的在不同的处境之下，在不同的平台之上，在社交平台，在人前人后，不断的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甚至很有技巧方法说自己好，到最后其实有一个很，对基督来说有一个很致命的后果，就是无法承认自己不好，承认自己的错。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基督徒认为 Facebook 或 Instagram 这种社交平台设计，它的本质就是要人凸显自己的好，要人家说你好，你按赞越多，你的收入就越多。哎，我一直用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天晚上忠实的把我们的 YouTube 放到网站上，那过了一个礼拜，你可能会看到有40个人看，没有人按赞。I think it's good， 我认为这是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在化妆，在 production， 在制作上面。心福之所以会把这个录影放到网站上的原则之一，原因之一，其中背后的原则是我们认定这是一个公开的，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不需要修饰的公众敬拜。Yeah， 我们这样敞开，虽然看的人很少，至少传达一个很明显的讯息，就是任何人可以进来，你进来你也应该期待任何人都可以看见。顺便一提 OK， 还是我们就跳过，我们就跳过这些重点好了，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讨论。我们先看第一段好了，骄傲，骄傲从天上来。对不起，我没有带那课本，我手中的是我的翻译的稿子，所以如果我发现其实他们没有做太多的修正或编辑，但是如果我念的中文跟你们书中的不太一样，就让我知道。 OK， 第一段就讲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任何的罪都有骄傲的成分参与在其中。 OK， 有甚至有很多其他的罪都是由骄傲延伸出来的。撒旦所犯的第一个罪很可能就是骄傲。OK， Spurgeon 的同事，我并不熟悉这位布朗先生，布朗牧师。他说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骄傲的人不过屈膝下拜一个比整个异教徒偶像名录中更可恶的偶像。那个偶像是谁？是什么？自我。 OK， 自我，骄傲，高举自我，崇拜自我，自我崇拜。 OK， 但骄傲的人是在某种最基本的意义上是失智的，失去理智的，不智慧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你理当要拜独一上帝，但是你却是拜偶像，所以在这种，他这边提到，在这种征战之中只有一个赢家， 但是骄傲的人则执意的要拜输家，这是极为不明智的举动，但确实也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接下来这一段讲说，骄傲不仅是关乎个人，感染个人会感染整体。巴比塔的事件，来吧，我们一起。教会时常会有这种属灵的骄傲 ，Yeah, right? 我们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改革中，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改革中，我们要做一个有圣灵在其中运作的教会。OK, Yeah. 当然，我们也会说类似的话，但是真的需要小心，真的需要小心。这一段讲到说，骄傲不是非信徒才有的。他这边讲说，基督徒信耶稣不表证你不骄傲。Right? 我认为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很深刻的可以自我体验这个事实，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但是我们中间有谁会说自己不骄傲？至少在这堂课上，在今天没有人敢直接讲出来。OK, 他说，其实所有违反神诫命的行为，都是在某种程度、某种方式上呈现骄傲 ，Right? 违反上帝诫命。上帝诫命代表上帝的属性，抵触上帝就是你凭什么抵触上帝？上帝的诫命，上帝的旨意，因为骄傲。OK, 这段开始是说骄傲是从天上来，首要是魔鬼的骄傲，导致他堕落。但莎士比亚却说骄傲是从地狱来，但我们都可以理解这样的说法，来自地狱也引导人走向地狱。我们身上接下来这一段，莎士比亚这一小段后面的，这是我看到我的稿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编辑这段。骄傲渗透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我们身上流，这是我写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读这个字。我们身上流淌 ，OK, 我们身上流淌的骄傲，就像人在三温暖里流出的汗水。他说，虽然我们可能像莎士比亚一样，以为骄傲来自地狱，但是事实绝非那样。OK, 他就说，也许你可以这样子理解。我认为是，这个是你，如果有人说，骄傲来自地狱，我可以理解他在讲什么，因为骄傲来自地狱，最终要引导你走向地狱。但是这边他所提到的是一个，就是说，神学上的概念，就是骄傲始于天堂，因为撒旦是本来是最尊荣的、最尊贵的，但是他不满足于上帝赋予他的尊贵。他更骄傲，所以他坠落。OK, 但是重点是，骄傲在地上蔓延，最终的结局是地狱。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之后他会讨论什么是骄傲，骄傲的原因等等，但我们似乎还没有试着定义什么是骄傲。有了，他之前有讲说，凡违背上帝律法的都是骄傲，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似乎那仍然是很笼统的。 很笼统的说法。如果你没有想到有更具体、更精确一点的定义，请大家可以说出来，分享。嗯。如果有一件事，上帝痛恨，就是上帝痛恨骄傲和上帝痛恨骄傲的人。反而言之，他什么？谦卑的人，他怎么样？嗯？ 赐恩。 嗯，赐恩或者他会高举谦卑的人，但是骄傲的人想要自己坐在高位。上帝会把他拉下来，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吊诡的地方。你想要坐高位，你就谦卑；可是谦卑的人怎么会想要坐高位？我，嗯，这是基督生命吊诡的地方 ，right？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我们该做的事。对，其实主人根本不需要我们对他服侍，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服侍的那一位主人是会对仆人说：“来吧，来吧，来享受你。”主人喜乐的主人 ，so， 如果一个仆人说：“哦，没关系，我不要，没关系，那不是我配得的。”你会觉得这个仆人是骄傲还是谦卑？主人乐意要赏赐他，但是仆人说 ：“No， 我不讲这个，没关系，我不要。”哦，我们应该很熟悉这种说法，因为我们都是中国或。华人不是吗？这是骄傲还是谦卑？一般人会说这是哦，他很谦卑，你看他不要。我会说这是骄傲。基督徒骄傲，骄傲到一个程度，甚至会说主人要给我的，我有选择不要。好像恩典是选项，恩典不是我要。我们时常说要夺取，没关系，我不要了。那你留着自己用。看似谦卑，其实骄傲。Yeah， 也许这就是吊诡的地方。还有吗？嗯。OK， 他在这边提到一个重点。我们不只要爱上帝所爱的，也应该痛恨上帝所痛恨的。基督徒应该爱恨分明。我好像有篇讲到有讲到这一点。基督徒应该不能只讲爱，只要爱，因为你爱某一个东西，你就必然恨那东西的反面，否则你的爱就没有实质的意义。爱公义，痛恨不义；爱圣洁，痛恨罪恶。这应该不会是太难，但实际上我们似乎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们也要厌恶上帝所厌恶的事。他说的确我们应该寻求上帝的心意，爱他所爱的，这是一个我们理当有的属灵操练，但是我们是否有多想上帝所憎恶的事？我们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或者一味装饰这些上帝明显憎恶的事，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嗯，就上帝憎恶骄傲和傲慢的人。接下来就是有箴言的经文，雅各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OK， 神为什么特别痛恨骄傲？因为骄傲夺取他的荣耀 ，right？ 骄傲就是人要以自己为荣耀，人要荣耀自己或荣耀彼此。嗯， 他说上帝不会对这种疯狂的举动无动于衷，就是当人要高举自己荣耀自己， It's madness， 就是这是疯狂的事。但是我们其实都很熟悉这种事，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做这种事。 It's madness。 OK， 接下来他是用那个亚述王希拿基利的例子 Sennacherib 说，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干嘛要依靠耶和华？有哪一个王能够抵挡我？你们不要信靠他。 OK， 结果他的下场大家都知道。 OK， 索多玛，哈，索多玛也有骄傲的问题。我们想到索多玛通常不会第一个想到骄傲，可能会想到同性恋啊，这个那个罗德乱淫乱等等。但是骄傲，人之所以会这样子的淫乱，因为骄傲，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高举自己，高举自己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这样说吗？ OK， 好，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好，我们要不要稍微讨论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什么是骄傲，或骄傲怎么呈现出来？包括啊，我终于制服骄傲的罪， 就是不断的、不断的提醒我你在干嘛，而且停不下来耶。就是你在做了一件不错的事，然后我脑中就不断的去播放它，然后到最后我必须硬生生的阻止我自己停下来，你在做什么？而且这不是一年两年哦，这是非常多年不断的练习这件事。当我开始去做了一件事，然后我自己脑中又在播了，哇，我就必须硬停下来告诉我自己，你又在得罪上帝了。然后这个不会马上停哦，它真的是非常长久不断的在我脑中，我必须要阻止它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看到，可是就是这么困难，真的就是败坏，真的就是败坏。 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尽量骄傲的分享一下。宇轩，欢迎你回来。所以你现在暑假都会在了，回来已经回来了。OK。 对啊。 好。 我觉得我 们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的是，也许我们。就是你先，我们每个人都会犯这个罪。我会认为骄傲是最难对付的罪之一，因为人很难认知自己的骄傲是在哪里呈现出来。所以也许我们先那个进阶的，我们留到下一堂。你看到其他人，你觉得什么是骄傲呈现的方式？你可以用其他人的例子，问你看到的例子。 偷懒一下下，那我自己开心。 我是不是反正上帝 也让我可以放松嘛、 啊。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个是从什么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骄傲呢？也许小事，这不是这小事本身一定是好或是坏，而是你已经做了一个区分，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不需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我自己 OK。 嗯，这可能是一种骄傲 OK。 其他弟兄姐妹有吗？对对，讲别人。 就是我们夫妻的沟通嘛。啊、哦。因为阿妈之前生病，那她老板觉得说，她年轻很辛苦，她老板决定要给她生生水，我们就拒绝。 你不会说拒绝吧？哦天哪 ，OK。 因为我们心里 没事。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不可能，我们心里都会有一种无功无受禄的想法，所以我们就会拒绝。 好。那这个怎么说？这也许是不智的理财，但这怎么说是骄傲？ 就是因为其实在那一段期间我们会比较困难，那我们就会把这道祷告里面求神给恩典的帮助。可是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我们又拒绝。 所以有的时候是也许我们没有看清楚，神会动用很多方式来帮助我们，但是也许我们自己觉得太，那我不需要这个，我们自己要决定，神要帮助我们，但是我要他好像用一种我们指定的方式才能够，我们才接受帮助。也许我们也不愿意在人的面前展现软弱吗？对 ，OK。还有其他人吗？OK， 我们看一下那个下一个段落，骄傲的原因。他这边讲说，无知是导致骄傲的原因之一。怎么说 ？So Calvin， 你们知道加尔文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基督教要义。他一开始就说，人最重要的是，是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而你不认识上帝，你不可能认识自己；你不认识自己，你也不可能真的认识上帝。好，所以无知会解释骄傲，怎么说？这也许是例子，就是因为无知，或者因为缺乏对自己和对上帝的认识，而展现出的一些作为是骄傲。有大家有想到什么例子吗？这当然你定义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当下不会察觉出来。也许你需要有人提醒你，你需要有环境让你警觉。因为无知的定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正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无知而行出的骄傲， 最下面有一行叫"装模作样的威严"， 期我磨了很久，因为我天生的脾气比较冲，所以花了很多年把，就是本来是要把上帝的原则讲清楚，可是在讲的时候做不到温柔，总是一种比较冲的，然后比较威严的，我在讲上帝的话，可是基本上我没有那个意思，可是表现出来的就好像是没有办法用温柔的方式来表达我所认为的上帝的原则。那我在看到这几个字装模作样的威严，我在想哇，我这一生大概因为这样还绊倒了蛮多我想要表达就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态度来表达，我有一点点这样子，即使内容我自己觉得是对的，但是表达的方式其实是骄傲的。 他这边讲的无知可能是特别指某一种知识，神学家会说就是向上帝而活的知识就是神学。 OK， 特别是讲这我用我的方法换另外一种，他这边说无知会导致骄傲，或者我会说假知识会导致骄傲，坏神学会导致骄傲。 I think 我认为亚米念神学，你们知道我们这教会不会说只有改革中的信徒才得救，但是我会说亚米念神学是基于一种最基本的骄傲，认为人得救是取决于自己的决定与否。虽然他们会说什么，这最终是不要让上帝成为罪的始作俑者，人要为自己负责，这就有点好像是那个仆人说我自己负责就好了，你不需要主人，你不需要多给我什么，这个有点类似的思维啊、不好的神学、假神学、无知或 false theology 假的知识会导致骄傲，因为它没有让人让我们认清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也没有叫我们明白人是怎么样的人，居然以为可以自由选择得救或不得救。这个我说自由选择，改革中不会否定人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选择是另外一种定义，就是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什么是可以叫他得救的事。 Right？ 所以他在这边特别讲到因信称义的教义。你看到那 Mark Jones 的 move 在这边，什么是因信称义？这里一定是讲改革中的因信称义，不是亚米念的因信称义。亚米念的因信称义将信心当作什么？ 人得水 得。真正叫你得救的，有些人是 efficient cause 或 material cause 或什么一种因素，就是真的那个信心是凭着你的信心，所以称上帝称你，虽然不完整，但是上帝在辅救之中称你，把你这个不完整的信心当作是可以称义的功劳或者有其价值。但是我们的因信称义是归算，是属于归算，亚米念没有归算，哎，你们知道我们的因信称义则是借着信心，连信心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借着赐给我们的信心全然是出于他的主权、他的自由、他的恩典，我们借着信心，上帝将他儿子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讲到，如果你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的教义，你怎么可能骄傲？ 上帝不是看你好而救你，甚至不是因为看你的信心，你的信心而救你。无知的人，神学不够好的人，时常搞不清楚这一点，反而会说改革中，改革中是，我会说甚至许多称自己为改革中的人 也搞不清楚这一点。是的，改革中的确应该叫人最谦卑，因为改革中不外乎就是最合乎，我们必须说，如果你要认清自己是改革中，最合乎圣经教导的神学 ，which 神学不外乎就是向上帝而活的知识，这是我们改革中的先贤的定义。你可以再 elaborate， 你可以再多加详细的解释，是倚靠圣灵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在基督里向上帝而活的真知识。你没有这个真实，是最后必然导致骄傲，甚至导致偶像崇拜。最后这一段，这一段落的最后一段，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所以好的神学是最实用的，因信称义归算的教义应该最实用，带出最实用的后果。什么后果？叫人全然谦卑，无可自夸。 Right？ 所以好像在你们教育里面，就是我如果一个人自夸好的神学，定义就是什么？他的神学还不够好，他神学不是好的神学。因为定义上真的神学，好的神学，叫人无可自夸。他说因信称义和归算的教义，改革中因信称义必然有归算 ，right？OK，、okay. 这个教义，帮助我们明白，在救恩之中，我们没有毫无可以献给上帝的东西，包括信心，包括你自己的决定。那是你的决定，但那不是你的。都会叫一个人谦卑，因为这逼使人承认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一无是处，一无所能。一无可取，然而耶稣基督是我的一切，我的盼望完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公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之上，别无可夸口的。这是保罗为什么说 我不夸别的，我只有夸这个。Alright. So, 这吊诡的地方，如果我们有真知识真神学，如果你要夸口这个真知识真神学，你必须夸口这个叫你谦卑承认自己一无是处的神学。我认为这倒蛮实用的。当我们好，就用神学来举例子。当我们在神学上与人有争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一种光景，就是，尤其是我们讲究真理 ，right？ 所以我们会很在意有正确的神学，这就会很容易让人骄傲，因为，我有正确的神学，你的神学有错误，怎么会这样？That may be the case. 也许真的是这样子，我的神学是正确，你的神学是正确的。但是什么东西阻止你骄傲呢？就是认知你的神学再正确也不是你的。凡你所有的，有哪样不是从 上赐下来的。所以不是说不能为真理争辩，不是说不能够为神学议题有所争论，但是事实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容易在这些事情上面贬低他人就高举自己，就是骄傲。但是真神学应该要不断的提醒我们，凡我所有的，包括我的信心、我的神学、我的教义，都是不是我自己的，是上帝赐给我的。如果这个是真的，如果这个是真的关乎上帝的知识，那么我真的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同样的思维也可以帮助你。有的时候你总是退步，总是不说话，那个也是一种骄傲，right？那个是一种骄傲，我不为真理争辩，我不在乎，我只是就是凡事都说好，那是一种骄傲。而且这种骄傲有很多方式呈现出来，因为我不希望人家说我不好。我不想得罪人，我不想得罪人是一种骄傲。就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思维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这是一种骄傲。我不想得罪人，另外一面就是我只要人人都说我好。所以你看得出来骄傲是 It's very insidious， 非常非常狡猾，它潜入我们生命、我们思维每某一个层面。所以最好的就是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依靠圣灵不断的查视自己、检视自己、质疑自己。 So 回到我们最先讲的，我们都很习惯现代人都很习惯用社交平台，社交平台的设计就是要你说自己好，所以你很难不在社交平台上说自己好。但是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阻止，就是养成另外一个 habit。 我们刚说到那这一种 habit， 这种习性，社交平台帮助我们养成的习性，就是不断的想自己好，用不同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用很谦卑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好。但是另外一种习性就是养成一种习惯，不断质疑自己，不断跳出来说，当你很容易说不会这样啦，一定不是这样的时候，说那也许是这样，就是对自己说，也许他说的真的是对的，也许我应该更检视一下自己的心态、自己的动机。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一种口号，我们在这里不讲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那我们应该讲什么？因为我们领受更大的恩典，更大的恩典是我们领受圣灵，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查验何为神善全美善善全成全良善和他心和他心意的旨意。那这个反而意思就是什么？检视自己有什么是不讨他喜悦的旨意。其实这是同一件事 ，right？OK。所以这个 habit 是需要操练的，属灵的操练应该是很实际的。操练自己，总是检视自己、质疑自己，这个在许多教会似乎不会讲。Why？ 因为我们要建立积极正面的人生观，微笑运动。OK， 好，我们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前都是骄傲只配得地狱的人，但是因着你的大恩，我们逐渐看到自己的光景。就求你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个听到今天主日学的人，都有你鉴察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一生对付骄傲这一个时常让我们犯罪的本的罪性的本质。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 阿门。